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时间静下来，凝望天空了，但它却被浓厚的云层裹得看不见一丝湛蓝。淡淡的失落把喉咙噎得生疼，顺手捧起了书桌上的茶杯。红尘锦绣千万丈，独醉此岁色一抹，水之媚，飘渺情愫，在融洽的氛围当中蔓延着。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其实是一部意大利的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还有就是上尉的曼陀林。它的作曲者并不是莫里康内，但是音乐中也有那种淡淡的意大利音乐的情愫在里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周四古典流行今天为你带来的是音乐的舞台。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会听到谁的音乐，谁的歌呢？作曲家叫斯蒂芬·沃贝克，他是一名英国作曲家，因为他的电影和电影配乐而出名。而其实他也是获得过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作曲家，他创作的像有《莎翁情史》，还有《运动总府诗》《塞维》，包括这首上校的曼陀林，也都是他的作品。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Thank you. 故事，或者你知道谁演奏以后，好像会对你听这段音乐有一种更深的感悟。此时演奏的是他，曾经看到过他脱掉高跟鞋在舞台上赤足站在舞台中央，膝盖微微弯曲，身体前倾，完全沉寂在旋律的飞扬之中。你能感觉到他优雅的长裙后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灵魂。所以刚才我的形容，她是一位女性小提琴家，你会猜到是谁？可能很多人会猜，哎，安妮索菲穆特，因为这音乐显示的她不年轻，音乐中却有一种强韧，但不是，你不觉得郑京和的音乐形容是更合适的？这就是他呀，50多年的音乐生涯，曾经因为左手无名指意外受伤，曾在2005年告别舞台，而当时他的出道。曾经在莱文垂特的小提琴比赛中，郑京和与同门的祖克曼获得了并列第一名，一举成名。所以刚才我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是一位男性小提琴的演奏，我会不会还如此感动？也会的。但是当想到是郑京和的演奏，他演奏的这首曲子的连贯性、呼吸、节奏、力度、强韧，真的是不同。郑京和的演奏极具张力，他的演奏真的是像这一首我们听到的是克莱斯勒的前奏与快板，又如何的连贯，好像是一气呵成。他在音乐当中的呼吸和断句 也更强韧。有时候也这么想，作曲家们创作出来音乐后，这些作品和演奏者发生了化学反应，所以艺术家们有着对自己作品演奏的作品的二次创作和呈现。是谁说的？陶瓷碗小警长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北京的冬天太舒服了，感觉对古典与流行的记忆，还是古典也流行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冬天的温暖呢？还是因为古典也流行太温暖了呢？我倒是觉得古典音乐，这些经典音乐最有特点的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下留下，在冬天里这些音乐可能更带给你思考吧。比方说这一首 Amazing Grace， 虽然它不算是古典音乐，但是它的历史却有几百年了，今天听它也蛮合适的。 Amazing Grace， 奇迹恩典。

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我们听过的桑塔露琪亚是男高音分别竞技的角色，那高亢的歌声，但是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美丽的女声，她是海莉·威斯特纳演唱的版本。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桑塔露琪亚一首意大利民歌，桑塔露琪亚是拿破里的一个美丽的海滩，那里的天空永远是那样的清澈蔚蓝，太阳永远是那样的明亮辉煌。而传说桑塔露琪亚是一位女神的名字，也是美丽的象征，所以在这里哈利的演唱其实反而让我们真正的到了那个女神她代表的桑塔露琪亚。而所有的那些男高音的歌唱呢，是歌颂他们爱的这位女神桑塔露琪亚，还有这个地方。带来亚平宁半岛上的阳光吧。 Thank you.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默默的这些祝词，也是感恩周围的朋友。而刚才听过了亚平宁半岛的有着像阳光一样的歌曲《桑塔露琪亚》，我们再来听听 Chris Botti 冷冽的小号，这是一首 Tank 组曲。不同地方的冬天，不同的阳光，都汇集在这里。 转换了啊，虽然也是铜管，也有小号，各种铜管，但是刚才是波提，而现在换成了安妮特拉之舞，来自格里格。各有各的表现形式，刚才的这首来自于海里温斯特纳所演唱，一位新西兰的歌手演唱的一位日本歌曲，叫做《白色恋人》，既有着冬天的感觉，也好像是归家的路， 还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刚才有朋友说，想到古典流行里印象深刻的那些音乐，仿佛都是在冬天听的。那么这首呢，很经典的一首歌。